攻读《生命记》第23章。人不可娶父亲的妻子，也不可揭开父亲的衣襟。凡外肾受伤或被阉割的人，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。私生子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，他的后代即便到了第十代，也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。阿蒙人和摩阿布人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，他们的后代即便到第十代，也永不得进入上主的集会。因为当你们出离埃及时，他们没有带食物和水，在路上前来迎接你们，又因他们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培托尔雇了贝敖尔的儿子巴郎来咒骂你。但是上主你的天主不但不愿听从巴郎，上主你的天主反而将咒骂变为你的降福，因为上主你的天主爱你。你一生永远不要为他们谋安宁和幸福。你不可憎恨厄东人，因为他是你的兄弟，也不可憎恨埃及人，因为你曾在他们国内做过侨民。他们所生的子孙到了第三代，既能进入上主的集会。即使你出征扎营攻打你的仇敌，应避免一切恶事。你中间如有人夜间梦遗，既成为不洁，应走出营外，不可进入营内。傍晚时应用水洗澡，日落时才能进营。在营外应有厕所，你应去那里便溺。在你的武器中应有一把铲，当你在外便溺时，用它来掘坑，然后用一铲土掩盖粪便。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营中往来，为救护你，将你的仇人交给你，所以你的营地应当圣洁，免得他在你那里见到讨厌的事而离弃你。凡有主人逃到你这里来的奴仆，你不应将他交给他的主人，他应在你中间与你同住，住在他自己所选的地方，住在他喜欢的一座城内，你不可欺负他。以色列妇女中不可有人当庙妓，以色列男人中亦不可有人做庙娼。你不可将卖淫的酬金和卖狗的代价带到上主你天主的殿内，还任何事愿，因为这两样与上主你的天主都是可憎恶的。借给你兄弟银钱、食物或任何能生利之物，你不可取利。对外邦人你可取利，对你兄弟却不可取利，好使上主你的天主在你要去占领的地上降服你进行的一切事业。即使你向上主你的天主许愿，不要迟延还愿，因为上主你的天主必向你追讨，你就不免有罪了。如果你不许愿，你就没有罪。凡你口中说出来的，你应遵守；凡你亲口说出向上主你的天主所许的愿，你应执行。即使你进入你邻人的葡萄园，你可随意摘食葡萄，可以吃饱，但不可装入你的器皿内。即使你进入你邻人的麦田，可以伸手摘麦穗儿，但不可在你邻人的麦田内动镰刀。